你好，我是邵汉，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。首相达杜斯阿诺伊拉欣保证，合资6亿ringgit的防洪计划将在6月动工，尤其是在流佛州，以解决水灾问题。首相讲到，之前展现6项防洪计划是无希望有关拨款出现纰漏，还是被盗用。目前已经加紧招标程序。也建国公司也是有，或者是有心人，唔通滥用政府发放的水灾拨款。另外，首相指出，随着天时有机好转，政府维持此前的决定，并未对流佛的水灾灾情颁布天灾紧急状态。首相也指示所有政府机构赶紧评估水灾造成的损失，以及协助受影响的民众。政府将在经常充足临时疏散中心的学堂中，按顺序宽定地点，以兴建8座礼堂，用作安置水灾灾民的营救疏散中心。副首相达杜斯Dr.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，这项计划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拨款推行，目的是要确保被疏散的灾民享有更加舒适的设施。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Nancy Sukri 指出，该部门已经撤资615,000 ringgit 购买粮食，以送往受水灾影响的居所。伊讲，这批赈灾粮食正伫运输的路中，但是依然无够用，因为单单是流佛州就超过40,000人受灾。由流佛10个矿区发生水灾，当地有48个国营变电站被迫关闭，一切安全。流佛州国营总经理穆罕默诺指出，这项关闭电工措施导致6个矿大约4,800个用户受影响。地方政府发展部长的柯敏指出，对今年开始，人民租厝计划的潜在客户需要参与公民课程，以提悬对社区生活和邻里礼仪的认识和理解。伊讲，公民课程涵盖租户管理费、保持社区清气、防止恶意破坏的重要性介绍。通信以及数码部已经启动全国各地31个中央分发中心，以加紧大专生和学生的就网设备分发定数。部长法米法西尔透露，整体来讲，这项大专生就网设备计划一共合资4亿5,000,000 ringgit， 并予来自美40家庭的599,742人受惠。财政部第一副部长达杜斯阿曼马斯兰指出，政府需要修订跟陆路交通局管辖有关的法令，以便会当采取法律行动对付过增的外国车辆，解决国内补贴柴油疲劳的课题。截至4号，美国最热州的冬季风暴恶劣天气已经导致至少12人死亡。目前风暴已经向美国东北部山东，这将予侪个地区带来降雪、暴雨和强冠风等等恶劣天气。截至4号，全美国有1,500万人处于风暴警报之下，有超过100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。美国俄亥俄州发生货运列车出轨意外，是1个月内第二摆发生相类事故。事发在当地礼拜六下晡，有212座车厢的货运列车驾驶到中西部一个城镇时，有20座车厢出轨。铁路公司表示，车顶工作人员着时疏散，无人受伤，车顶当时也无危险物品。地中海沿岸的5个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在马尼塔举行部长级会议，呼吁欧盟成员国公平分担移民责任。各国在会议后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，讲非正常移民是欧洲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，需要和移民管制国和过境国加强合作，加大力度遣返无关留在欧盟的第三国公民。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陈凯兴编辑，感谢你的收听。